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艾伟的短篇小说《小满》。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张杰的《焚书坑》。 在短篇小说《小满》中，喜妹在城里的富裕人家当保姆，她的主人夫妇中年丧子，为了生育子嗣，他们和喜妹商量，在喜妹的老家找了一个叫小满的姑娘代孕。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性与伦理的冲突的过程。我们继续欣赏小满，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来到小满家时，一个女孩子从屋子里出来，她穿着一件白底红色细格子衬衣，下着一条灰长裤，身材饱满，脸蛋圆圆的，脸上有一块健康的红晕。喜妹对太太说，她就是小满。太太站住了，上下打量小满。小满大概知道有人瞅着他，红了脸，低下头。喜妹叫了他一声，小满，不认识姑了。小满吃惊地抬起头来，他的眼很大，和善的眼光里有那么点慌乱，乡下姑娘见到陌生人都这样。看到这双眼睛，喜妹就踏实了。小满没变，还是从前的样子，毕竟是只有20岁的姑娘。小满见是喜妹，腼腆地笑了笑，轻轻答道，姑，你回来了。喜妹点点头，向她介绍太太，这是我家主人。小满笑笑，站在那里有些局促。太太比任何时候都和善，笑眯眯地看着小满，还拉住了小满的手，这孩子真水灵。小满不适应这么亲热，他显得既害羞又有些迷惘，一会儿看喜妹，一会儿看太太。喜妹说，小满，你放心吧，太太只是夸你。小满点点头，太太对小满很满意，对喜妹交代了一番之后提早走了。喜妹留在老家，儿子还是不在家。喜妹问他爹，国庆究竟哪里去了，怎么老是不回家？老头一脸讨好地对喜妹笑，不回答。喜妹讨厌他这样子，同儿子一模一样，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喜妹知道老头想要掏他兜里的钱，喜妹不给他，他一旦拿到了钱，那张脸就拉长了，像个债主，好像他这辈子都欠了他似的。喜妹知道他心里面对他挺不满的，喜妹叹了口气，我担心国庆，他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吃牢饭。老头子还是笑眯眯的，抽着烟卷不说话。你还有心思笑，他来大屋偷了主人家的金表，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老头抽了口烟。 他当了值钱，回来给我买酒孝敬我呢。 当了，天哪。傍晚，喜妹找到小满爹，把太太的意思说了。昨天晚上太太同喜妹谈，喜妹没敢告诉太太小满是她远房侄女， 他怕太太认为他有小九九，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太太满意，这就不是问题了，亲戚反而好说话。20万元不是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你们家就发了，你这房子也得翻修了，你儿子等着娶老婆呢，再拖下去要耽误了。喜妹晓之以理，见小满爹沉默不语，喜妹又补充道，事情顺利的话，我家主人还会在家的，我家主人出手很大方的。不出所料，小满爹答应了，毕竟有这么一大笔钱，付出这点代价也是值得的。小满爹说， 得问问小满。 喜妹说，小满孝顺，你做主就成了。 喜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这事儿可以解决先生一家的问题，也可使小满一家受益。喜妹想，他这是在积德吧，积德总是好的，菩萨看得到的。事情完了，谁也看不出来的，小满还像从前一样，你们家发财了，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去找？按预先安排好的，喜妹把小满带到了城里，把他安顿在大屋附近一间两居室的小房子里。小满很茫然，看得出他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儿心里没有底。喜妹说，小满，你住这儿，你不要慌，姑会来照顾你的。小满点点头。喜妹不知道这件事别人怎么看，她觉得先生真是个大好人，这世道她见得多听得多了，有钱人哪个不坏呢，像先生这样的男人不多了，这个小区都是富人家，姨娘们说起主人的事来，那真让人讲不出口，有些男人还占姨娘的便宜呢。不过喜妹从不说主人家的事，做姨娘的怎么能在外头嚼主人家的舌头呢，只有像先生这样的好人才会想出这个办法，太太虽然老了，先生却从来没有花心思。本来嘛，这件事情要简单的多，要生一个孩子还不容易吗，先生有钱，先生正是盛年，但是先生要绕一个大弯子。喜妹不懂医，太太同她说时才知道生孩子还有这么多花头，这样的事乡下人想也想不到。太太说，医生将把先生的种和太太的种结合了，再弄到小满的肚子里。先生太太带着小满去了一趟上海，喜妹也跟着去了。可是到了医院，小满突然反悔了，死活不肯做，好说歹说都不听劝。他坐在那儿，低着头，死死盯着地面，好像目光变成了一只桩子，把他固定在了那儿。喜妹第一次感到小满的固执，她感到脸上有些挂不住，觉得小满太不懂事儿了。喜妹一把抓住小满，把小满拖进手术室。喜妹说，你家等着钱盖房，给你哥娶老婆呢。手术完后，喜妹和太太进去，先生留在门口，小满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疼得满头大汗。看到喜妹，小满就大哭起来，无比悲伤。 姑，我要死了，我疼死了。 喜妹紧紧抱住小满说，小满别担心，一会儿就好了，没事儿的。小满也抱紧喜妹，哭得喘不过气来。 姑，我一个大姑娘，以后怎么还嫁得出去呀？ 喜妹觉得自己的心被揪了一把。喜妹觉得罪过，小满还没有碰过男人呢，可已经不是处女了。医生确认成功后，小满就从上海回来，住在那二居室的小屋。太太叫喜妹不要干别的事了，照顾好小满就好了。太太买了红枣、银耳、莲子等一大堆营养食品，让喜妹做给小满吃。小满毕竟是乡下姑娘，心思简单，从上海回来后已平静了，不再想太多，反倒是惦记起自己的肚子。 姑，我一点反应也没有，肚子空空的，医生不会搞错了吧？ 喜妹也担心这事儿，她不希望这事儿搞砸，不希望小满这20万泡汤。20万，哪里去赚？老实说，就是做一辈子姨娘，也积不了那么多钱。小满拿到这笔钱，也该知足了。若还像小满这般年纪，这好事儿她也愿意。喜妹让小满不要担心，住在这里当享福好了。小满点点头。 小满没有什么好照顾的，乡下人肚子里有货了还得去农田劳作，哪来的这么多讲究。小满肚子里虽然有先生的种，小满还是小满，她不是千金小姐。不过做姨娘的得听主人的话，主人把小满托付给她，喜妹就得照顾好。小满是识相的人，争着要干活，喜妹让她坐着不要动。小满说，姑，你这样侍候我，我哪里担待得起呀？喜妹说，我不是侍候你，我是侍候你肚子里的种。每天吃得这么好，睡得这么足，一个星期后小满就胖了，脸变得细白滋润了。姑，一辈子没人这么宠过我。喜妹笑笑。小满又问，他们真的会给我这么多钱吗？喜妹不高兴了，冷冷地说，不会少你的。小满是会察言观色的，见喜妹不高兴，讨好地说，如果他们真给我这么多钱，姑，我给你10000。喜妹的脸拉长了，姑不要你一分钱。小满露出难堪的表情，站在一边可怜巴巴地看着喜妹。喜妹知道小满心地好，只是有些傻，所以原谅了她。喜妹笑着说，只要你日子过得好，姑就开心了。 好了，艾伟的小满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根据中国的法律，代孕是违法的。之所以将代孕划定为违法行为，就是因为这种行为有很多不符合现行法律、违背人性与伦理道德之处，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小说家无疑也是赞成这种设定的。小说小满展现了金钱奴役下的母性之痛，为了利益，保姆喜妹用20万说服侄女小满为白家太太代孕。穷苦出身的小满在白家奢侈生活的刺激下，私欲不断膨胀，招致白家太太的反感。同时，十月怀胎让小满领略到了母性本能，并最终超越了对金钱的欲望。代孕合同的破碎伴随着小满精神的碎裂，结局必然指向悲剧。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张杰的《焚书坑》。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大家带来晚唐诗人张杰所作的《焚书坑》。竹柏烟消，地叶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流向原来不读书。张杰是浙江杭州人士，写得一首好诗却屡试不中。然而这些坎坷却使得张杰的诗特别富有批判锋芒，《焚书坑》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诗中写道，当燃烧竹柏的青烟散尽，帝王的霸业也终将化为虚无，函谷关和黄河纵然是天险，也难以护卫住秦始皇的住所。焚书坑内的灰烬还没有冷却，山东却已经发生了暴乱。原来灭亡秦国的刘邦和项羽并不是读书人。公元前213年， 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焚毁儒家的诗、书和百家之书，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文化浩劫。焚书坑据传是当年焚书的一个洞穴，旧址在今天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的骊山上。张杰寻访到此，触景伤怀，便写下了这首辛辣的讽刺诗：以史论为题的诗歌其实不好写，但是张杰却慧眼独具，把焚书当作解读大秦历史的钥匙。当年秦始皇把书看成是祸乱的根源，以为烧了书就可以消灾去祸，结果适得其反，秦王朝很快就陷入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从焚书到陈胜吴广起义，前后相隔不过4年时间，而秦王朝最后则亡于刘邦和项羽之手。这两人一个长期于市井中厮混，一个出身行伍，他们都不是读书人。事实上，张杰是在用近乎调侃的表现手法讽刺了秦始皇的荒谬之举。秦始皇焚书在骊山，最后秦始皇也葬在了骊山，而关于骊山值得注目的却远不止这些历史。骊山是秦岭的一个支脉，800里秦川以雄浑霸气著称，但骊山却是满眼松柏耸翠，烟岚缭绕，热泉潺潺。来到这里，你马上会感觉到关中平原的色彩并不是一味的单调，西安古城的气质也并不是只有沧桑，霸气之外同样不乏灵秀。骊山正是由于它形如一匹俊俏的骊驹而得名的。每当夕阳西下，骊山的落日斜阳里红霞万状，尤显壮观。因此骊山晚照也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此外，骊山还有四时佳景之说，所谓春观花，夏看云，秋望果，冬赏雪，而五月和十月则是观景的最佳时节，因为五月正是石榴花怒放枝头之时，而金秋十月，漫山的果实压低了枝头，春华秋实，相得益彰。骊山不仅美在天然，人文景致更是蔚为大观。沿着骊山的青石台阶山路一路上行，沿途的几个驰名的文物景点胜迹，说他们连成了一幅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长卷也并不为过。远在上古时期，传说这里的老母殿曾是女娲氏炼石补天之处。西周时，周幽王又在山顶的烽火台演出了一幕烽火戏诸侯的历史闹剧。威震天下的秦始皇也将他的陵墓建在骊山脚下，还留下了闻名世界的秦兵马俑军阵。这里有刀光剑影的武打戏，上演过楚霸王宴刘邦的鸿门宴，也有过缠绵悱恻的爱情戏。唐玄宗杨贵妃就在山下第一温泉华清池演绎了一场凄美的爱情故事。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蒋介石也是在此被兵谏的。骊山风景秀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张杰当年游骊山发出的历史兴亡慨叹，也是在为天下读书人张目。今天你若有幸来到骊山，想必也会有一番思古之幽情吧。竹柏烟消地夜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情也将他久久遗忘。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